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54集。倭刀术，虎突。沈觉侧身让过，倭刀擦着镜铁刺入黑暗，橙黄色的火花转瞬即逝，第一次走空。夏侯炼迅速撤刀，眨眼之间第二次已出。沈觉显然惊讶了一瞬，镜铁没能隔住第二次，倭刀的刀尖刺进了他的左胸。沈觉闷哼一声，但夏侯炼没有继续深入，而是抽刀后退，刀刃上挑，刀背击中沈觉的右手，将镜铁摇摇地抛了出去。泄了兵器总没法打了吧？ 别打！ 夏侯炼刚想说话，沈觉抽出披风下的手弩，击阔爆响，三发弩箭齐发。夏侯炼错失了躲避的时机，弩箭扎入手臂，手臂吃痛，倭刀落地。下一瞬，沈觉的拳头击中脸颊，夏侯炼整个人撞在书架上，然后摔倒在地，书册和卷轴噼里啪啦砸在头上。他奶奶的！夏侯炼牙被打飞了一颗，他撑起身子吐出一口血来，血滴在脸下面的册子上。他下意识地看过去，那是一册公文，写着墨笔批射，蝇头小楷密密麻麻，书页泛黄，看起来有些年头了。月光下，他看见自己的血滴晕染的字迹。杭州府东厂议长萧忠擅专违令，欲杀夏侯炼，调配交旨，终身不得归。夏侯炼其人，毫发不得伤，若有违，罚同处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夏侯炼呆了一瞬，然后反应过来，毫发不得伤，沈觉是要寻他，不是要杀他。他颤抖着嘴唇，拿着那册公文站起来。他记起来了，沈觉的刀法和柳州救他的那个刺客的刀法一模一样，如鬼如魅，变幻莫测。如此诡异的刀法，他此生只见过这一次。怪不得他的衣衫兵器都在这儿，怪不得沈觉还用着镜铁。沈觉这个脑子进水的家伙，嘴怎么这么硬？夏侯炼张口想喊少爷，少字刚说出口，舌尖开始发麻，全身开始瘫软。 忘了告诉你，剑上涂了麻药， 沈觉说。他奋力稳住身子想要张口，那个孤霜一般的男人站在月光里默然看着他，一丝表情也没有，目光凉得像一抔雪。贩子们的脚步声响起，火把照亮了庭院，沈觉的脸被火光映红了一半，冷白的侧脸稍稍暖了些，可那眼神依旧冷，冷到骨子里。他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，黑色的身影越来越远，麻意终于蔓延到四肢百骸。夏侯炼跪倒在地，身子沉沉地扑在地上，他还使劲伸着手，手指僵硬地够向沈觉。 杀！ 他又快乐又悲伤，原来沈觉还惦着他，他没把他当敌人，他们还是朋友，一直都是。这个死脑筋的家伙，找他找了十年，从来没有放弃。他觉得他像一只回家托梦的孤魂野鬼，夜太黑了，迷了路，飘飘荡荡，不知行了多少里，终于把路找回来了。他太蠢了，沈觉的性子他又不是不知道，口是心非，别扭得像根麻花，他竟然信了沈觉的鬼话。所有久远的记忆潮水一般涌回来，一起爬墙，一起读书，一起练刀。白痴， 他骂自己，快站起来，告诉他你是夏侯烈。可他站不起来，他要死了，死在沈觉手里，他最好的朋友手里。视野越来越模糊，黑暗降到他头顶。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沈觉一步步走远，流云披风融入夜色，夏侯炼的手指松了劲儿，终于被黑暗吞没。东厂衙门，沈觉坐在上首听底下人回话。赤金乌地，大匾高悬，上书百世流芳，他背后是螭龙盘卧浮雕，张牙舞爪，獠牙毕现，两边立着两个乌木烛台，地上两溜水磨楠木圈椅，一色的描金青地椅搭。沈问行势力在侧，拿着蒲扇轻轻给沈觉扇着风，司徒锦站在一边。沈觉神色奄奄，不大有精神，他脚不沾地的忙了半个多月，连日来夙兴夜寐，昨儿个因为上二郎的事儿又没睡好，便是铁人也熬不住。外头太阳正大，酷烈的阳光照进堂屋，沈觉眯眼望着光里飞舞的尘埃，像许多细小的青萌扑来扑去。 督主， 底下的千户轻轻唤了声，沈觉回过神来，嗯了声。 嗯，你说。 魏德余党许寿昨儿个出京了，卑职按照督主的吩咐派人远远跟着，只要他和其他魏党一碰头，咱们就一举拿下。他往西边倒走，卑职琢磨他要在天津卫出海，已经派了人去守着了。 这些事儿你们看着办吧，不必来回杂家了。魏德大旗已倒，这些小鱼小虾抱头四窜，左不过出海出关两条路，你们沿途搜寻，不怕找不到。 沈觉手扶着额头，闭着眼睛道： 现在要紧一宗不是魏德余党，是你们这帮鼠目寸光的东西给杂家惹的祸。杂家得了势，便一个一个拎不清东南西北了。且不说沈府遭贼，便说江浙湖广立起来的生祠，杂家还没死呢，赶着给我立祠堂，难不成杂家还要谢谢你们的好心？清流那起子酸儒得了画饼，靠唾沫就能淹死人，感情淹死的是杂家，不关你们事儿吗？ 不敢不敢。 千户汗如雨下。 督主息怒，底下人也是一片孝心，祈祷老祖宗您长命百岁，万寿无疆啊。前些天冀州总兵韦大人还送了只白鹿来呢，都是好心，没成想倒给您惹了麻烦。这帮没眼见的狗崽子，卑职这就吩咐各处搜查，把圣祠拆了，万不可再犯。 在朝为官需谨言慎行，白鹿是天降祥瑞，何该送给陛下赏玩，送到杂家这儿是什么道理？都打发了。 沈觉蹙起眉头，千户诺诺称是。另有一个贴行官小步跑过来，合腰道： 回禀督主，沈府何府已搜查明白，除了一册公文什么也没丢，那册公文已经在上二郎身上找着了，料想是他在书斋偷拿的。 公文果真是魏德余党吗？ 还不知道，他醒过来一回妄图越狱，打伤了好几个衙役，差点就让他得逞了，好在卑职及时赶到，对他用了刑才安静下来。 贴刑官顿了顿问道： 此人该如何处置啊？是继续审问还是……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